嗨，我是阿千，我的病发展到今日变成了失声，所以今日把声比较接地乎。跟住落嚟，开始我哋今日嘅故事。记得我读高中嘅时候，有一日晚黑上紧晚自习，当时嘅晚自习时间系分成三节课嘅，每节课之间有十分钟嘅休息时间，通常啲同学仔就会趁住嗰十分钟上厕所，或者是出去走廊那里散步。这一日晚黑，在晚自习第一次课落课的时候，林林和欣欣两个女仔一起去了洗手间。过了几分钟之后，响了上课铃，他们两个一直都没有回课室。因为当时我是纪律委员，负责点名的。上课铃响了之后，我发现少了两个人，就即刻冲了去办公室报告老师了。然后晚自修第二段自习时间，整层楼都没有老师来巡逻。我回到课室之后，啲同学仔一直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又不知道他两个去了哪，就不敢乱讲了。一直到那次课落课都没有老师来巡堂，我又走了去办公室，想着问下老师他们两个找到没有。在我走到半路的时候，发现在洗手间那里传来了很大的声，我就向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想着看看发生什么事。只是见到有几个校工揸着手电筒和一堆螺丝批那些工具在女厕所那里走了出来，然后就听到了女仔尖叫的声。在几个校工行出来之后，有两个女仔从洗手间那里行了出来。我认真地留意了一下，原来就是失踪了整节课的林林和欣欣啊。班主任和教导主任好嬲地滴住他们两个在那里闹，一边闹一边就将他们捉回办公室。有没有搞错啊？整个办公室的老师打锣找你两个啊，竟然躲在洗手间，还要两个人在同一格啊，搞什么啊你们？林林和欣欣一直在那里哭。然后林林就说， 老师不是啊，我们在上课铃响的时候已经想着在洗手间出来的了，怎知道我那格厕所的门按极都按不开，我还以为是有人在外面锁住了我啊。然后欣欣走过来救我，他按开了道门啊，我们就想着出回去咯，谁不知有一阵风吹了入来，将道门冚埋了，然后就又开不到了。夜妈妈我们两个困在里面整个钟了，我们好害怕的，你还闹我。 然后刚才入过女厕所的校工都来讲明情况，他们说是因为在监控室那里见到两个女仔入了厕所之后就再都没出过来，然后在得到校领导的允许，他们就带着工具冲了进去了。他们进去的时候，那道门一拉就开了，根本就没锁。他们拱开门的时候，发现两个女仔吓到缩埋一嚿，踎了在地下。班主任一听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安抚了一下他们两个之后，我们就继续上晚自习了。后来有一个在学校做了十几年的保安跟我们说，两个女仔被困的那格女厕所在十年前发生过意外的。当年这间高中不是全封闭的，外面的人很容易可以入到来。有一位女同学在上洗手间的时候 遇到咗跟踪佢嘅咸湿佬啊！佢就系喺嗰一格嘅厕所遭到咗歹徒嘅毒手，死咗啊！从此之后，嗰一个洗手间系封闭咗，唔俾学生用噶。直到旧年，学校啲旧校舍大翻新，先至开翻嗰个洗手间。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我是千般风流。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请相信科学，杜绝迷信。关注千般风流，听更多鬼故。